是谁想的太多？是否我工作太多，让你觉得我没兑现承诺？你说好寂寞，其实听了更难过。老实说，越美的女人就越难熬，你跑不掉。别在凡间好无聊，男人根本就爱麻烦，女人天生爱浪漫，没有他管你不习惯，这样下去还算男子汉？其实爱情就很简单，所有烦恼把你分一半，让他任性撒娇，笑一笑就好。先承诺，你说好寂寞，只是听了更难过。老实说，越美的女人就越难搞，你跑不掉。别在凡间好无聊。小爱麻烦，女人天生爱浪漫，没有他管你不习惯，这样下去还说男子汉？其实爱情就很简单，所有烦恼把你分一半，让他任性撒娇，笑一笑就好。我原来直到现在习惯了被你依赖， 难道分开， 难道分开 才会明白？ 算男子汉，其实爱情就很简单，所有烦恼把你分一半，让他脾气暴躁，任性撒娇。 陈奂仁和余文乐，一个胖子一个瘦子，两人在一起有很多火花的碰撞。这首《男人爱麻烦》用简单的男声对唱的形式唱了关于男人的心声。男人常常觉得女人很烦，因为女人经常会问你在哪儿啊，做什么啊之类的。而如果有一天女朋友没有打电话去烦他，他又会想诶，怎么啦？所以归根结底来讲，其实男人很爱也很喜欢麻烦，而其实女人呢，也是因为爱这个男人才去烦他。 是故意的吗？是我得罪谁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哦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。

藏着颗不敢见的心。我躲进挑剔的人群，夜一深就找那颗星星。 生活就像煮咖啡。